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 当时住着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2:00，我们一起来读好书，一起来关注读书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书与话剧，跟朋友们推荐一个作者。当然这个其实不用红酒来推荐，老舍先生啊，我们也是在经典重读当中多次读到他的文章。前段时间我们还把老舍的幽默全集啊做了一个重新的经典解读。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老舍五则，也就是老舍先生的五个短篇，现在变成了一部话剧啊，在不久的将来呢将会上演。今天很开心很高兴，也请到了两位朋友，跟老舍相关，跟这部话剧相关。我先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郭志凯，郭老师。郭老师是著名的乐评人、音乐人，也是填词人。但是今天呢，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作为老舍五则的策划人。郭老师你好。 哎，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志凯。 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聊的应该是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那本书， 我的新书 所以也都是跟文字打交道的哈。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老舍五则这部话剧当中的主演之一王丁一老师。王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老舍五则的演员王丁一。 今天我们三个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其实说到老舍五则这部话剧啊，在2010年就已经首演了，对吧，郭老师？ 是的， 那时候其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主要是引起轰大的效应，最主要原因是买不到票 演的场次太少了。 对， 之前呢，其实老舍的长篇啊被改编成话剧，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茶馆，是吧？但是短篇据我了解啊不多，2010年把五个短篇故事变成话剧，这应该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已经8年的时间过去了啊，新的一轮又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重新理解一下老舍先生。我记得当时是为了纪念老舍诞辰111周年而做的哈。 对，没错， 这位影响世界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呢都是以老北京为背景，市井民风无不体现了老北京的文化魅力。老舍先生对北京的那种爱呀，我觉着真是我们无法比拟的啊！我记得他在作品当中曾经说过，我真爱北平，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只爱北平也近乎这个。他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老舍五则2010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首演是大获成功，很多人都期待着他的再次登上舞台。他在北京的这次演出之前呢，我们又一起来回味一下，就是这五个故事啊还都是挺独特的。 嗯， 据我了解啊，推荐这五个故事的是舒乙先生，对吧？ 是的，对对对，他老舍的孩子。 有没有跟他聊过他为什么会在这么多作品当中选出这五部呢？ 其实啊，这个可以有点这个渊源，可能这个丁一知道，就是说在10年前，是08年09年那会儿啊，是因为林兆华当时他演的那个茶馆啊，他的版权到期了。 嗯， 然后呢那个林兆华老师，然后完了跟他的制作人啊，他就去找到舒乙， 说的意思说这版权到期，聊聊版权吧，就是我们怎么往下面来延伸。 嗯， 但聊高兴了，然后这书记就说，哎呀，你看这个茶馆的演了这么多年了，观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都有点倦了的感觉，咱是不是能出一个新东西。 嗯， 哎，这个林长说，哎呦，这个有点意思，就一聊一聊，就说能不能这样。就书记说，我从这个父亲的这种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来选五个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最有意思的、最易改变成话剧这个短片，我们是不是能给他攒到一块做个剧？然后这几个人一拍即合， 嗯， 于是就有了这个戏的这个诞生。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是，这五个剧呢是非常贴切于现代人的这种生活， 嗯， 因为茶馆他演了很多年以后，这种新派的这种话剧重新现到这个现代的舞台当中来，跟现代的人很搭。这一点其实是在市场上非常得到认可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据我了解，林兆华导演在99年的时候他重新排过茶馆。 对。 是吧？ 对。 所以他对老舍先生的作品应该是情有独钟的。 是的。 据我了解，王老师跟林导应该是合作过十部戏了啊。 我没有算过，但是从09年一直到15年可能得有十多部了。一直是跟着林兆华导演。 之所以选择这五部作品，刚刚您说了一下渊源，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五部作品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是哪五部作品啊？《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兔》啊，一共是这五个短片。那这五个短片讲的是什么呢？我先简单用一句话啊，就是每一个故事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柳家大院呢，是讲述了受尽公公丈夫和小姑子欺凌的倒霉媳妇儿悬梁自尽的悲剧。也是三角呢，挖掘了一对当兵的拜把子兄弟共娶一个媳妇儿的心理挣扎。断魂枪指的是它隐喻了文化的失传，由于洋枪火车的发明，致使功夫镖局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上任这个短片是以戏谑的手法呈现了曾经混迹黑社会的头人成为治安官后与以前同党的纷争。兔呢，则是一首悲歌，上演了一个下海的男戏子与包养者之间的情感。那这五个短片呢，也是以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串成了一部多角度反映老北京市井人生的悲喜剧。刚才我提到了是悲喜剧，有些朋友说，我这看这个老舍先生的文字啊，我就忍不住想笑啊，他是没有费字儿啊，而且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北京。但是呢，不只是喜剧哈，因为在现场呢，我也听说了有很多人呢都在鼓掌啊，甚至是叫好啊。 是的，是的。 那是不是有人在看过了之后也会黯然的流泪呢？ 因为这个戏里老舍先生他本来的原著就非常的深厚，然后经过舒宇先生的改编之后，有很多的台词在幽默当中然后令人深思，特别是我每回演完之后都会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它跟这个时代结合的非常紧。虽然这个原著都是30年代的事儿了， 嗯， 但是呢到了现在都七八十年了，然后还是能够讽刺或者暗指到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剧本最深意的地方。 嗯，确实刚刚你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说已经过了80年了，现在我们再来读他的作品，再来看以他的作品改编成的话剧，还是能感同身受，甚至有一些共鸣。 嗯， 这个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重读老舍的时候，他有一篇啊，就是在公共场合应该注意怎样怎样怎样。哎，我发现他那篇东西如果现在在放电影的时候演话剧之前再读一读，大家还是会哈哈大笑。 对， 真正好的作品真的是可以经过时间的检验的。 是的。 说句实话，你作为我个人来讲哈，我只是仅代表我个人，比方说我在看雷雨的时候，当然我也看过很多遍，现在我看我可能难以再有一种激情或者是感动，但是我在看茶馆包括在看咱们这些短片的时候，每一次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还是有新的这种感受。 嗯 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怀念老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啊， 而且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对底层人民的这种关爱，对在解放前像这种女性地位的不公，他的一种 感受都表现在了剧本里面。 对，因为我们读书俱乐部每年在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都会关注哈，每年的获奖者是谁。其实在很早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向老舍先生伸出了橄榄枝，只不过老舍先生提前去世了啊，因为他们必须得发给在世的人，所以说也是与之失之交臂吧。因此呢，他的文学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哈，堪称经典。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几篇老舍的短文哈，很多人说了，首演是在香港，首演在香港，说香港人能听得懂北京话吗？在香港老舍的话剧能引起共鸣吗？我不知道二位当时在不在场，或者说跟小伙伴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市场的角度，因为我跟丁一不一样的原因，他是个演员， 嗯， 那我是一个原来做传统媒体做了十几年，然后对这个市场，这个话剧市场其实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的见解，也跟过十几部话剧， 嗯， 像老舍的作品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一个承认， 嗯，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经典的这种东西太少了， 嗯， 就是现在的很多的话剧其实活跃在话剧舞台的很多都是哗众取宠的，就叫都市爆笑喜剧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 嗯， 反而像比如说能够给演员、导演这种所有的东西汇集成一台经典的话剧，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它对于演员的这个功底，还有这个导演的这种功力， 嗯， 所有的每一个这种片段吧，能把它组合成一个很严谨的话剧，其实是非常难的。香港的话剧市场其实是接纳内地的话剧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 其实原来像暗恋桃花源， 嗯， 或者也是赖声川的这个作品， 对， 在这个香港一个首演一个 OK 的。不过还有那个，因为香港有很多的话剧演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嗯， 所以说能够得到香港这个话剧市场的一个承认，其实在内地啊是非常不多见的。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每年参加这香港的戏剧节的东西，内地去参演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作品。 嗯， 其实从这一点上我认为就林兆华老师的作品能这么多年来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承认，能得到这个话剧这个爱好者的追捧，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嗯， 而且这个老舍的作品本来就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积淀的。您刚才的那个顾虑主要就是语言或者些方言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还好，我个人通过，因为10年就是首演说去香港我并没有参加，我是13年才进入这个剧组的。但是呢之后也一直是在全国巡演，每年基本上都在全国巡演，没有断过。 都去过哪儿？ 像内蒙，就最南基本上就到深圳啊、珠海啊，这些都去过。我们去年年底也刚刚巡演完了一轮嘛。 哎，我特想知道，嗯，就除了在北京之外的一些省市，嗯，他们哪个城市反应是最强烈的？ 我觉得都很好， 都强烈。 我觉得都很好，因为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剧里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就是心灵上的东西和文化上的东西是大家都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个可能是需要观众回去体味的。但现场演出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他的文字上他的语言上也是非常风趣幽默的。观众就是在现场的那种共鸣也是非常强的，有叫好的啊，有鼓掌的，有的是那种深深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共鸣。 嗯，所以有很多人也讲啊，说这种京味儿啊得到了传承。 嗯 啊，也有很多朋友说，你看什么叫京味儿啊？是不是这个大家提到北京哈，是风沙漫天呀，交通拥堵啊，压力巨大呀？但实际上，老舍他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有人描述了。说那时候有八大胡同四合院，有遗老遗少闲人阶级，也有苦哈哈的乐于评论国家大事的穷人。总之呢，就那种味儿啊，在这老舍的作品当中呢是依然存在的。 对， 也是很多人希望能够体会的。 嗯， 对吧？人说我体会京味儿去哪儿体会呢？我去胡同里面听老人聊天，其实也不用啊，您在这话剧当中，在老舍的文字当中就能体会到他的这种地地道道的京味儿。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演员阵容啊也非常的强大，除了这个王老师啊， 王丁一老师， 王丁一老师， 我属于年轻演员， 年轻演员，然后还有这个李成儒老师， 对， 还有大腕 雷克 生老师， 对 啊，雷克生老师今年得83岁了吧？ 对 对， 这次还是来到了现场去表演啊， 是 因为雷老师首先其实我观察他的身体很硬朗，最重要的是还是对话剧的热爱，对这个戏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他基本上我们你看他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们出去巡演他基本上也都在。 嗯， 对，像我们年轻演员也是非常的感动啊，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跟着我们天南海北的跑。我们就在想，要是等我们那么大年纪的时候还是否拥有他那么健康的身体啊，像他那么热爱话剧一样还活跃在舞台上。 关键他当时接手这个话剧的时候啊，岁数也已经不小了，对吧？你想八年前 也75岁了， 对，这对于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了，是吧？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了。郭老师，你当时跟他聊过吗？说当时为什么还要75岁还要接这样一部戏，是什么打动他呢？ 我跟你讲，我从来不跟他聊这个，雷克生老师从来不聊这个。 那您聊什么？ 我跟他朋友，我只是跟他喝酒。为什么这么 说？还喝呢？ 因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一说都是10年前的事了。 嗯， 因为他家呀，就离这边不远，就在那个后海那个菊儿胡同。 嗯， 你知道吧？小胡同里，你会经常，我比如说晚上9、10点钟，然后夏天啊或者冬天人少，完了，因为我当时我在鼓楼有个酒吧，你说我经常去那边逛街，我是经常能碰见老爷子。 嗯， 然后一点花生米，一盘牛肉，跟3、5个友人啊，喝二锅头。 嗯， 喝酒。 那你们聊什么呢？ 我就不好意思呀、啊，那老爷子当然都是咱们旁边坐嘛，过去跟老爷子敬杯酒，因为他认识我，我一直做记者出身嘛。 嗯， 我说雷老师那个什么，你那个咱敬杯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哎，聊聊他最近这个戏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就市井生活非常多。 嗯， 恰恰是由于这个，其实为什么我对这个戏非常有渊源呢？ 嗯、 这刚见完这个雷克生老师，过两天就在。这个叫用鬼街， 嗯， 李成儒老师跟一帮人涮羊肉， 又碰见李成儒老师了。 对，然后完了， 这都喜欢吃夜宵。 不好意思，就关键是他们这波人就是地地道老北京，那老北京的美食呢，就是集中在这个北京这个方方面面的， 对对对， 不是这个馆子， 嗯、 那就是涮羊肉了， 是 那没有别的。 嗯， 可是跟他这个感觉东西，为什么我刚丁英说了一句话，这个戏能够得到大家最吸引之处的原因，就是就像冯小刚那个演那个老炮一样。就是所有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北京籍的演员， 对对对， 因为他能演出来那个味儿， 是， 就这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一个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这种感觉当中是演李成儒，还有这个雷克生，还有徐德亮， 嗯， 类似于这几个老师就是汇成了这样的一个剧。实际上你想把他们几个给凑到一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是，对， 嗯， 而且在北京就3场，演完以后你下一次你不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人剧院能看到他呢。 对， 因为这个戏同时上演， 嗯， 老小伙子还能在北京继续演，但是你有没有他们这明星级的这种，这就真的很难了。 嗯，引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哈，这是一个强大的 IP 啊。 是啊， 也只有老舍这样一个强大的 IP 才能把这些大腕儿全都给吸引过来。 没错。 还有刚才丁一说了一句话，就说哎，这个老师像雷克生老师83岁还能站在舞台上演这个话剧，我就觉得雷老师演这个话剧说出来就是在冲刺自己的这个演绎的这个经历。每个人在自己的演艺生涯都会写上重重的一笔，就比如这个百场、50场了、100场了，或类似这种东西，是一个老艺术家对于话剧这个热爱，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位演员啊。咱们现在总说演员这两个字儿非常的难得。 对对， 大家看很多电影也好啊，看话剧也好啊，都非常佩服那些戏骨啊， 这都老戏骨， 老戏骨啊，就觉得他一出来之后，浑身都是戏。啊，觉得没白来。两位也提到了哈，林兆华挑选这样一个北京的剧种啊，老舍先生他自己亲自命名的北京曲艺团的很多演员也加入到了咱们这个剧当中， 对， 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戏有很多的演员，或者说是最骨干的这些，就是中流砥柱吧，这班底，除了咱们几位那个 明星级的 雷老师，还有李成武老师他们之外， 嗯， 都是北京曲剧团的老师们，而且他们其实年纪真的也挺大了，都是60、70岁了， 嗯， 他们也就是表演非常好，一直是跟着我们这个剧组在很多基本都没有缺席，基本上， 嗯，所以说这些老戏骨再加上。领导啊，这么的有经验，而且领导呢是非常有实验性的一位导演啊， 嗯， 就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样， 很潮 啊，很潮， 对， 也是前辈了哈， 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元素运用的淋漓尽致，比很多年轻导演的话还敢去实验。 对， 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布景上啊，据说也是很有创新啊。你说五个故事，这五个故事是不是中间每个故事都得歇十分钟啊？我们中间得去布景，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吧？ 对，因为我就还是简称大导吧，比较习惯啊，因为 都叫他大导。 对对对，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在舞美上是非常写意的，不是说像我们看到在房子里就必须要有墙啊，必须要有其他的一些桌椅板凳啊，或者是，但他的东西都很写意。像我们这个戏呢，就是用了几个非常简单的帘子，然后用他精巧的一些布局做出了层次，用他的一些变化，灯光的变化，把五则给区分开来。所以其实呢，在我的感觉来说，这种东西呢更会让人去遐想，更会让观众去自己去体味这个布景里面的一些内容。 这次也算是一个全新的解读吧，就像您所说的，创意了一个独特而中性的空间，让五个毫无联系的短片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作品，这个戏剧张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哈。还有一点哈，我注意到了，说国内的博物馆历史上也是第一个把这个戏剧当成了一个藏品，也就是说什么呢？首都博物馆以最新的数码技术对话剧《老舍五则》做了一个全景记录，还有是三维的展陈。那《老舍五则》也会成为国内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个被收藏的戏剧作品，这有点不可思议。 丁义，名人堂，知道吗？这你太给力了， 我太荣幸了， 按手印了， 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的。 对，而且你想，时隔八年之后又再一次的回归，这说明，普罗大众其实对他还是非常认可、非常期待的。 其实我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林兆华能够把老舍先生这个剧原汁原味的搬到舞台上，然后把五个不相关的故事给它融为一体，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而且是能够还原一下，让很多人都知道30年代的老北京北平是什么样子，就历史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当年，然后的那种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你站在现在这个新青年们，就现在年轻人，当看到这个故事的同时，引发了你哪些这个感想？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对，它其实都发生在北京嘛， 对， 对吧？都发生在北京，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元素。你比方说，从戏剧方面啊，有京剧，有功夫啊，有当时的黑社会， 没错 啊，有自杀，还有三角婚姻，就这些都是非常强的话题点。 是这个， 对吧？ 嗯， 非常强的话题点，它也成为独特的看点。而且在于戏剧表现当中呢，也会非常的精彩。刚才咱们提到了说，林兆华先生啊，对老舍的短篇小说啊进行了一个改编。那五个故事呢，都揭露了一些社会黑暗的一些东西啊。那老舍以及林兆华先生，又是如何做到让大家还捧腹大笑，对吧？就是说这个悲剧跟喜剧它怎么来结合？我觉得王老师肯定是，他作为演员哈，在这揣摩剧本的过程当中会有体会。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老舍五则》这个戏吧，它不是通过那种，比如我就是指责，或者是批判，就是单纯的批判，就是表面上的那种东西去来描述这些整个戏，而它就是我刚才说的，用一些轻松幽默的故事，然后看似很平淡，然后通过舒怡老师的改编，把这个整个戏里想表达的那种讽刺给传达出来了，而不是直接的去抨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现场会你不会枯燥，好像啊，我就看你好像这个戏在那发牢骚，老舍在发牢骚啊，林兆华在发牢骚，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的轻松幽默，他大导也掌握了就是整个戏剧的一种节奏，然后让观众不枯燥。观看的时候， 我觉得丁义老师今天啊，我觉得我刚才你在讲这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我在想啊，我觉得有必要，因为咱是读书俱乐部，我觉得我的意思说，你能不能啊，就在你的剧中啊，给来两句这个台词， 对对 对, 对, 对， 就一跟他的戏搭一戏的时候，你的几句台词，觉得大家有戏有喜有悲，有这种形式的给他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今天收听节目， 建议非常好， 会很受欢迎，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在里面 剧中 五个故事里面是参与了四个故事， 对对对， 在四个故事肯定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了， 对 啊， 每一个你给我们来一段，对吧？ 这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来来试试， 先来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对 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 他就是你的对手戏， 我 也就是你的对手戏，你跟着他，你对着他，他就李成儒。 我其实在这个里面还不止演过四个，因为我就说这个我们的第二则吧，也是三角这一则，然后我一开始是演的哥哥， 嗯， 后来呢他们觉得我长得有点年轻，虽然年纪也不小了哈，然后和我对手那个演员呢其实比我小， 嗯， 但是他长得比我成熟， 我比你成熟。 后来演着演着，然后又把我调换到弟弟那儿去了。但是我们这个戏其实都演了很多场，非常熟了。然后马上就可以调换， 就彼此的台词都。 先来哥哥，再来弟弟。 不行，那个哥哥我有点记不住了，因为好多场没演了 啊。 就是这一出里面， 嗯， 有一句， 对，先解释一下， 挺有意思的，然后让我也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两个逃兵， 嗯， 拜把子兄弟， 明白。 然后呢，他们。抢了一些枪啊、戒指啊、怀表什么，都换了钱了。 对， 然后呢，租了个房，但是就想着不对呀，我再继续这样下去，他妈钱花完了怎么办？ 对， 嗯，好， 娶个媳妇儿， 娶个媳妇儿吧。 对， 但就那么点钱怎么办呢？两兄弟一合计，那怎么办？好， 一个 请了雷老师扮演的这个媒人 啊， 他给出了个主意， 嗯， 俩人娶一个吧。 对， 这俩兄弟一想，反正就这点钱， 嗯。 也行，反正是拜把子兄弟嘛。 对， 好，娶了一个了，但是呢，黄花大闺女人不知道。 嗯， 结果呢，谁 先谁后？ 对，洞房花烛夜谁先去呀？然后哥哥说你，弟弟说哎别你，然后哥哥说还是你吧，弟弟说半口气没喘完呢，哥哥说那哥就不客气了。 不行，这不对，这得你得正儿八经台词，跟红酒读这个书一样，你得跟大家表演一下， 你让他酝酿一下， 酝酿一下 ，你这属于突然袭击。 我们节目就保持这个真实性。 下面场的话，让他准备一下，酝酿一下， 可以 让他来一段，好不好？啊， 来一段精彩的， 要不然人发挥不出真实水平，对不对？ 给你说准备五分钟的时间啊。 行，好，我们继续哈。一部话剧融入五个小说，难度非常的大，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突出的，或者说这有起有落，那哪一部小说会非常的抢眼，哪一部可能就属于一个过渡的，有这样的吗？ 说实话，作为整个戏它一定有，它不能是从头到尾都在一个节奏上， 嗯， 那样的话观众也受不了。其实这个戏如果是那样，任何一个戏都不会好看的，它都在一个节奏。 对对对对， 它一定虽然是五个不同的故事组合成了一个一整出话剧，但是它仍然有一种节奏的变化，就跟一个故事一样的， 嗯， 有开始，有起承转合，有高潮，然后有一个精彩的收尾。 所以说大家在看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也会体会到那种跌宕起伏，对吧？ 对。 而且呢，像你们演这么多角色还中间还挺紧张的，我觉着，因为我没有在后台看过哈。郭老师，你应该看过哈。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跟你讲了，我都没买到过票嘛。道理上我都没看过，我看都是视频，他发过来这个片段那个片段，本子跟你一样的。 对，每回在北京演确实是票很紧， 所以这次我要邀请你看。 每次都抢不着票是吗？ 对，真抢不到票。 你说作为策划人也忒惨点是吧？ 明星版的是抢不到票。 是的，是的，是的， 他特别紧张。你看雷老师他自己，不，李成儒老师，他们自己一个演员有时候给两张票，就是请家里人去看一下，其他的还是很少的。 对，这倒是啊，就一旦有大腕那几场话剧的话，一般都一票难求，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之前有好几部说这票你要不去的话我跟你拼命啊， 对 就是看一部少一部的那种票哈。 是是， 在这几部戏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来说一下哈。刚才提到了柳家大院啊，可能我们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旧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跟偏见， 嗯， 虽然现在也不常见了哈，但是故事中那种穷人欺压穷人的方式似乎好像还有点这个 更狠， 好像还能体会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哈。 这一出里有一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就是穷人挤得起穷人， 比富人更邪乎。 嗯，这就是老舍先生对于现代生活的这种深刻的认识 的， 更狠 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他这个台词尽管很精炼，他值得琢磨啊。就是我在想，你们在做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啊，就老舍的语言怎么改编？字儿其实增一个可能就觉得累赘，对吧？你少一个可能又看不清楚了。这个过程的话，你有没有参与？ 这个过程我还真没有参与。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戏的编剧正好是舒乙先生，他的对自己父亲的这种了解， 也就他敢， 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比的。对， 就别人都不敢，就他敢。 对对对，也能说是强强联合吧。这个话剧的剧本出来，是一个好的东西，再加上一个好的编剧，把它做成了一个好的话剧。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就在 FM94.4 AM603双频为您播出的北京故事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在下面时段更加精彩啊，酝酿一下，一会儿丁一老师还给我们要大段台词啊。一会儿见。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刷着睡觉的三长两短。 说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都是跟老舍相关，因为老舍武则这部话剧在不久的将来就要上映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请到了郭志凯，也是著名的乐评人、音乐人、填词人，也是作家，同时呢也是老舍武则的策划人。来，我们有请郭老师。 大家好，我是郭志凯。 另外一位呢是老舍武则的演员王丁一啊，丁一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丁一。 嗯，刚才啊，回忆了一下台词，我们还在聊啊。其实，作为这个职业的演员啊，他很多时候不只是一部戏在演啊，他有好多部戏啊，比方说几个话剧。刚才丁一老师说了，我一到那个场地，马上所有的台词、所有的感觉全都来了， 这叫入戏， 这叫入戏，这叫状态。但有时候在想，可能出戏是不是有点难？就是每一次演完了之后，久久就不能释怀啊。 嗯，这个要看个人的把握吧，也或者看这个角色对自身的一种打动。 嗯，准备了一下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看到两位老师的精彩表演。这个 丁一老师去排练去了，刚回来。 是的， 我们继续来说老舍武则啊，更有老舍的味道。也来看看大家在看完这部戏之后啊，在重温了老舍作品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也是摘了一些观众的一些评价，因为有些朋友啊是冲着话剧去的，有些朋友就冲着老舍去啊，我就要看看你们把老舍演成什么样。 有些是冲着王丁一去的、 啊、那太好了，谁不来告诉我。当然你送个花哈、啊、 对，美女送才行。 有人这么说哈、啊，说武则北平人间悲喜剧啊，就是那么的荒诞的真实，应了那句台词儿：“生命是闹着玩的，世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了。还有一位来自豆瓣的一个网友说呀：“看完了这部剧之后啊，我觉着满嘴荒唐言都是真痴癫。大导的老舍武则言有尽。”意无穷，每个主题其实都沉重无比，包袱呢却随时啪啪作响。老舍武则无一尿点，全程高能，玉骨讽金，句句戳心啊！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好， 嗯，对， 就是感觉主题啊很沉重， 是 啊，就是但是呢，这个包袱啊，时时的让大家大声的喝彩啊，这一点其实也就老舍能够做到啊。就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悲剧啊写的真悲了。但是有一类作家非常牛，就是说他把人间的苦痛啊给你嚼碎了，然后呢自己一种举重若轻的态度给你吐出来。 对对对， 看似玩笑， 对， 但是呢句句都直戳你的心里。 是 啊， 因为就是要让观众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些事似乎虽然那么远了哈，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旁边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就有人好像哎说着这样的话，他才会有真切的这种体会。如果给他把整个的结构故事的这种基础是离他的生活非常远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产生共鸣的。 没错，你看啊，有很多女性作家啊，包括男性作家，说我写东西啊写不下去了，或者觉得写歪了，我就回过头来看看《红楼梦》啊，我觉得那个绝对是教科书版本啊，就是很难去超越。有很多京味作家也跟我聊说，哎，有时候写着写着突然觉得不对，哎，看看老舍又觉得哎呀这个路数太正了啊，回过头来又找着感觉了、所以这都属于标杆性的人物。但是回过头来呢，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大导也很有这个很有魄力哈、越是经典的他越谈到一个抗拍性。我记得以前是跟咱们现在一个作家严歌苓聊天，他说我希望能写出抗拍性的作品来，就是你再怎么拍也拍不过我的原著。比方说类似于《红楼梦》啊，你看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但是你说真正比原著拍的好吗？也很难。但是把五个短片揉在一块儿， 我觉得他相当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手铐啊。我觉得在这个手铐下跳舞更是难上加难。 嗯， 对于演员来讲，对于导演来讲，其实都是让我们去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在这个戏中一些好玩的事儿哈。大家呢，除了对丁力比较感兴趣，对我们几位老戏骨、老前辈也很感兴趣。 对，李成儒、雷克生老师，其实有些很多的观众冲着他们去的。 是，对， 没错。 你像这个雷克生老师也是挺有意思，83岁的高龄， 嗯， 用您的话说，身体非常的硬朗， 嗯， 是吧？ 特别好， 这不输小伙子， 一口气上五楼，是不是那个广告？ 而且在咱们这个戏里，他有一段非常长的独白。 哦， 他一个人，因为就是在我们一块合作的第二则里面，也是三角里面，啊，每回他的这种他的出场碰头彩儿，肯定是有的，而且他的这一段里面，通过他的表演，就是绝对不会让他平淡无奇，绝对是一段的词非常的精彩，多次得到观众的掌声，我就是服了，真的服了。 来两句啊，你光说这么多， 人雷爷的词儿我可不敢，我只敢说说自己的词儿。 那是我们学习的偶像，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在60年代就开始表演话剧了啊，就是退休之后还演20多部话剧。你要说话剧舞台他有什么挑战吗？啊，从我们的角度上也没什么挑战了，是吧？ 其实话剧跟演戏可真是两码事儿。 两码事 啊， 因为他其实也曾经说过，因为我看过他的一段采访啊，他说对话剧是真爱，因为影视剧啊可能是赚钱的事儿，但是话剧呢不赚钱。我们也都知道，无论是从这个演员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这个制作方的角度上来讲，情怀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位啊，赚钱可能才是第二位。那对于话剧，但是他是直接跟观众交流的呀。 嗯， 你说你演一电视剧，旁边全都是场务啊、导演呐、就是同行的小伙伴。 对， 话剧不一样，下边坐着全都是演员，你演的好人就叫好。 嗯， 但是好的这个演员一定是在话剧市场上冒喷滚打了很多场， 那肯定是 来的。 对对对， 肯定是。我们看到不光是中国，世界上的很多戏骨级的人物，那都是从话剧出来的， 没错没错， 舞台剧出来的。就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台词的功底， 而且呢，话剧是长演长新的艺术啊。 对，与时俱进可以说是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有很多话剧都是在不停的在修改，这些比如说这个戏它是经典了哈，嗯，再稍微说说别的戏，它可能有一些时事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加进去，或者新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词汇我们也可以加进去，其实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刺激吧。就不会枯燥，至少、 哦、对这点很好、就是你演完了一场，哪一块可能那好没叫出来，你可能会自查一下， 对对 对, 对， 是吧？包括从这个台词上，可能也会去想一想。 对对，当然，其实作为演员来说，你不能那么主动要求自己，我这句就是想要观众的彩儿啊。其实往往越是那样，可能越达到反的效果。哎，有时候不经意的，哎，碰着了。把这种好的感觉保留下来。 所以说你是演员，你不是导演。我要是导演的话，告诉你哪个地方雷个雷，哪个地方包袱是必须要想的，你必须要出现掌声的，必须要泪流满面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但你不能控制观众，你控制不了观众。今天这波观众可能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哎，明天那波观众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咱也不是说他不敏感，他不外化，他可能不好意思鼓掌，不好意思叫好。但今天有两个敢带好的，一下现场一下把不好意思的人也给带动了。 但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好的导演，告诉你原因，就是这一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记下来，我怎么调整？下一场出现问题，我怎么调整？ 那当然， 一定要弄到100%，大家都要鼓掌，才是那才 是 弄 得 好。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经典嘛。 是的， 就是茶馆嘛，对不对？你像茶馆，其实每一个包袱他都会想的。 没错，是的。 行吧，这二位老师， 丁毅老师来一段。 人丁毅老师必须得有人配合， 对的，让郭老师给我配合一下哈。这是我们那个戏里也是第二则，也是三角里的那么两小段台词儿。然后给大家现场来一段吧。郭老师今天先饰演我的哥哥啊，我饰演弟弟。 我们一遍过啊，然后错了就错了啊。 Okay, 反正我是业余的，你不能错啊。 我不错。 我马德胜。 我孙占元。 这是我弟拜把子的兄弟。 这是我哥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逃兵一段，刚打前线下来，小命没丢，还发了一笔横财。 两支快枪，三对镯子，四块怀表，都出了手了。 OK， 这是两个人上来的一段小小的自我介绍 啊，对对对。 然后后面 有一小段呢，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是他们两个人合娶了一个媳妇儿、 啊， 但媳妇儿呢蒙在鼓里不知道。 哦、 头一天呢，哥哥先动了房了，然后第二天，本来两个人商量好的是弟弟去动房， 嗯、 但是完了误会了。 哦， 所以我们来这段小台词儿、啊， 来来来来， 然后我被媳妇儿给骂了，从洞房出来了，嗯、哥，这丫头忒拧。你也没事先交代清楚，早知道这样，你昨天夜里出来尿尿偷摸把我换进去不就完了吗？ 别怪哥，哥昨天晚上一高兴把这茬给忘了。 嗯，你是高兴了，我成臭流氓了。 咱兄弟俩不能为了这个女人啊伤了咱俩和气。俗话说得好，女人是衣服，这是 脱了还能再穿、啊、 人专业就是专业。 对，我这属于忘词儿。 您第一遍现场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演着有忘词儿的时候？ 会有会有，但是像这个戏其实已经非常熟了。 嗯， 反正对手使个眼色或者接一接也就过去了。 那天 基本上不会。 那天我们同事，然后正好在繁星那边有一个小话剧，都是电台主持人。 朱红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是另外的一个、哦、演完之后啊请我过去看，演完之后就哭了，说呀红九哥我失误了啊，我这把这道具给扔地上了。哎，我说我其实作为一个观众我没有 看 到， 看、 他其实自己的话去捡了一下、然后呢又折了一下、所以其实作为观众的视角跟你们演员的视角还真不太一样。 对，因为观众他是第一次，他不知道你预先设计的东西、只要就是你演员你不要慌，然后能够把它适应下去，就 演员好演员错了就按错了演， 对， 现挂，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话剧对于演员来说好玩或者是挑战的地方，他每天都不一样，你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会不会忘词儿， 嗯， 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或者对手会出什么意外的情况， 对啊，你很多时候是对手来错词了，你懵了， 对， 那就是舞台上非常容易见到的， 对，像电视剧呢，咱就停，再来一条，这个就不行， 话剧不能停， 对对 对, 对， 话剧没有停的时候，丁丁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话剧哈，到现在算起来，你算过吗？得多少部了？ 二三十吧，可能差不多， 啊、 我觉得。 老舍、武则，你觉得在你这些话剧当中，你给自己打几分？是你最重要的作品吗？ 之一，之一，之一，九十分或九分以上、 啊、反正我是不要脸，我反倒不是这么认为。 嗯， 我觉得每一个像王丁义而言有这个机会跟大佬在一块合作，就是你一生当中遇到了那句话，陈奕迅的歌词叫什么，遇见你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道理是一样的。很多话剧演员活跃在这个话剧上，没有几个人能跟他林兆华老师合作的，因为大家知道他不是电影跟电视剧，有很多的演员，话剧就那四五个人， 对， 这点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 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丁一啊，一定是在每一场都要把它演到最佳。 那当然了，那当然 这是最对你的一个挑战， 对， 就是能上 十分 是 我标准， 对，但你要做到十二分，精益求精。 对，其实刚才郭老师说的非常在理啊，其实能出现在这个剧中啊，作为主力，其实就是一种认可啊，也是观众对你的一种认可。老舍武则。在很多人非常期待的时候即将出现了，那两位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也非常的忙碌哈，可能有很多人的话也是希望能去看这样的一部话剧，具体是在哪天上演？ 在27号、28、29三天，但是主要是那个雷克生老师是演29号那一场，其他的是徐德亮跟李成儒他们来主演。 徐德亮也经常上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在我们这儿还有一节目呢。 是啊是啊。但是我觉得李成儒老师这个我是非常期待的。大腕嘛。冯小刚这种大腕。是吧，我觉得他是我非常，这两个李成儒跟这个雷克生这两个其实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来中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演员。让我感到非常敬仰的演员。 艺术家。 对。真的是老艺术家，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 就所谓的强强联手哈。我们再继续来说其中的一个故事哈。其实刚才你提到了也是三角啊、反复提到了。那与茶馆当中的一个片段也非常的类似。 对 啊，就是男女婚姻底层的梦想，底层的扭曲。就是感觉一望无尽的这种悲哀在现实面前被包装成苦情。您在演这个过程当中有想到茶馆当时的那个片段吗？ 其实老舍先生的这些一些短篇，也是他大作品的一些基础，或者是他挑选的一些因素。 嗯， 但是其实我没有去那么直接的去拷贝或者是茶馆的一些东西。其实他每个人物还是不同的，他不会去再去重复原来的这种逃兵啊，或者是这种人物的性格。其实你可以单独把它摘开看，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就是说每一篇的话，其实自成故事。 对， 但是你要把它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是 啊，就是在 他时代背景或者是人物的一些关系是相同的，但是细节上面还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看过真的是太多场话剧，给我的这个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说，我们通常评价一个话剧，其实我最主要原因是，第一，导演是谁，第二，演员是谁，第三，这个作者是谁，编剧是谁，第四，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就这就是构成了一部经典话剧的一个架构。其实按道理讲，老舍五则实际上而言，他在北京的舞台上，他其实是演一个新剧，刚刚演了一百多场，而且我觉得好的京剧应该是不断的重复。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几年下来以后，京派的就是原汁原味的老北京的这话剧其实是非常少的。 很少很少。 你比如原来像雷克生也演过，像王府井啊，是吧，比如类似于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对。 是吧，茶馆啊，类似于这种经典的话剧。阿 Q 正传就是处于老北京这种记忆当中的东西是越来越少。 嗯。 通过这个话剧其实也给大家反思了一下，就是所有做话剧的人，这些编剧啊，这些投资人而言，能够静下心来的为老北京一些最好的那些东西多多的创作出来优秀的这个剧，献给这个城市，献给这老北京的人，献给这些在北京生活的人，你知道吧，这样的我觉得才是对一个戏剧工作者，对一个演员最大的一个期望，也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一种东西。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个戏都能成为经典，但是这样的戏其实并不多。你像我们这个戏其实都演了那么多年了，虽然其实作为现在话剧市场来说的话，这个戏总的场次不算多，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演不了，是因为演员的时间的关系，特别是雷老师啊、程老师啊，他们的时间的问题。如果他们时间允许，肯定会演得更多，但是先不说场次，说他能够演到那么多年，就是已经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观众真的是喜欢这个戏。 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纯爱的呀，或者是娱乐化的呀，爆笑的剧挺多的。 快消、 快消品非常的多，快餐非常的多，就是笑完之后其实也记不住什么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老舍的作品，谈到这部话剧《老舍五则》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东西，又经过了强强联合这样的一个二次的雕琢，展现在舞台上，所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而且把很多以前的东西让我们重新浮现在舞台上，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今天我们只是小体验了一把， 小试牛刀， 小试牛刀。那有机会的话，可能在话剧现场的话，能够感受到丁一的魅力，感受到我们几位老师的魅力，好吧？ 特别希望观众能去现场看我们的演出。 会的，大家的票已经卖光了。 好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好，再会， 再见。 城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市上拆。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课堂中了